第139集，赵斌听着听着忍不住笑出了声。罗明瑶疑惑的声音传来， 怎么了赵老师，什么事情这么好笑？ 赵斌停下笑才说道， 我笑你啊，我要锻炼是为了什么？你都猜错了，你好好想想，你还列举第一第二的。 哎，罗明瑶不满地小声嘀咕， 我说的肯定也没错啊，就算这些不是主要的原因，列这几条也该得分了吧。 赵斌轻声说道， 嗯，得分了，回来我就奖励你，锻炼好就是为了奖励你啊，你还帮我找了增加腰部力量的训练，怎么你是觉得我平时做得不够好？ 手机里传来罗明瑶的呼吸声，向来也是被他的话逗得又羞又急。赵斌收了逗弄，温柔地说， 瑶瑶，我真的好想你。 罗明瑶的声音轻得如同一滴水落在他心上。 嗯，赵老师，我等你回来。 赵斌门外指示灯发出噪音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指示灯坏了的第四天，赵斌才终于得到一个准确答复。酒店的人过来看了，问题找到了，是灯箱里面一个零件坏了，要买到这个零件才能修好。普通五金店里面没有卖的，只有淘宝上去买。但是现在各地快递停运，根本没法买到，所以这个灯箱在快递恢复工作之前是没办法修好了。赵斌算了算自己还剩下的时间，觉得脑子都要爆炸了。中药实验发了三天药，赵斌有点腹泻，告诉了工作人员，后面的药就停了。中间哪一天赵斌自己都不记得了，房间电话响起，是最近派来隔离点的心理医生给他们逐一做心理咨询。赵斌对他吐槽， 我是其他都适应了，每天还保持锻炼，趁着知网免费看了一些论文，但这个灯箱噪音太破坏我心理健康了。 心理医生安抚他， 我明白，睡眠不断被打扰，睡眠质量下降，对整个身心都有很大影响。灯箱呢，我们可能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呢，我可以提给我们隔离点的工作人员，给你带个耳塞来，怎么样？ 赵斌勉强被安慰道。心理医生尽职尽责地给他调节情绪的建议。 其实我觉得呀，你不必要这个时候还把工作放在心里，现在是特殊时期，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当然，如果你是觉得看论文很放松，那就当我没说。我是觉得你可以找点自己平时想做又没有时间去做的事儿，趁这个时候呢完成一下。 赵斌叹气， 平时想做的事就是旅游啊。 对面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电话里传来笑声，赵斌也忍不住笑了。 谢谢你们了，我自己会调节好我自己的，我还有个爱人，他每天打电话给我，需要每天跟他放下工作的事情，随便闲聊。哎，我觉得已经比平时放松多了。 哎，那好，你们两个感情这么好，我真的很羡慕。希望你们就利用这个时间好好沟通感情，希望这份感情经过这次大灾大难吧，也算是能够进一步升华。我觉得你现在经历的这些，以后你们两个再说起来，还是个非常温馨的回忆。你在这里隔离，他在家里等你，陪你聊天，给你解闷儿。你回去了，要好好感谢他。 是的，要好好感谢他，谢谢他一直陪着我。 当天下午，工作人员就把耳塞买上来了，放在房间门口的塑料凳上，敲门让他取。拿到耳塞以后，外面声音的确小了，不会被惊醒，但是耳朵塞久了有点疼，这样的条件下，也只有继续忍耐。剩下的时间一直平静无事， C 市每天还是有新发确诊病例，但是新增病例数量没有最开始那么多，治愈人数也逐渐增长起来，因此现有病人数量基本维持平稳，乐观一点，所谓的拐点即将到来。全市的气氛也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至少小区业主群里没有天天讨论疫情，不时有人开始发其他消息。赵斌从隔离第十天就开始问离开的事儿， 这几天他听到走廊里陆续有离开人的声音，免不了也有些心急。 所有人解除隔离的时间是社区通知我们。 工作人员解释。 我们不能根据你们登记入住的时间来定，必须是社区给我们发纸质通知，而且现在社区都是当天上午才发来，所以到了你可以离开的当天，一般是早饭以后，我们会打电话登记你的体温和身体状况后，确认没问题，再让你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了解了流程，赵斌就放下心，耐着性子等待。这几天国家第一版的新型冠状病毒防治指南出来了，医院发了文件让所有人自行学习，并且通知在线考核。赵斌平心静气地仔细阅读指南内容，内容和之前疾控中心发的东西差不多，增加了消化道传染防治的内容。赵斌对大部分东西都很熟悉了，到考核时候，他掐着时间在隔离点扫码参加线上考核。到了第14天，赵斌还是有些忍不住，接较早电话时候先问了今天能不能离开，答复是预料之中的，还没有收到社区通知。吃过早饭，他开着电脑漫无目的地翻网页，随意点开新闻，实在难以静下心来做其他的，只好把电脑放一边到床上躺着。终于11点左右，他接到了隔离中心的电话，通知他今天吃过午饭就能离开。工作人员提醒他把东西全部收拾好，不要有遗漏，走的时候会有工作人员来带他，离开的时候戴好口罩，还热情地建议他中午洗个澡再离开。赵斌没有那个耐性洗澡，他飞速收拾好东西等着吃午饭。因为之前社区一直没通知时间，他也不好给罗明瑶说准确消息，今天终于有了通知，他立刻给罗明瑶发微信说今天下午就能回家了。罗明瑶没有像以前一样秒回，赵斌等了一会儿正有点疑惑，这时罗明瑶消息发来了。 今天医院又要派走了一批的援鄂人员，有两个一线，我的夜班时间也提前了，今天改上夜班，刚刚查房没来得及回。 赵斌突然心里一沉，回家的那份期待激动全部冷了下去，这么着急想回家，无非就是想见到罗明瑶，现在收到消息回去家里也是空荡荡一个人，骤然之间心里空落落的不是滋味。赵斌有些无措地坐在床上，机械地拿着手机随意翻看微信聊天，他刚刚在科室群也汇报了今天解除隔离，这时候科室里已经发了消息给他，让他明天接谢晓东的班上代老总，让谢晓东补两天老总周末假。很快谢晓东也发了消息给他，把排班表拍了个照发来，告诉他没有问题，就照这个排班进行。赵斌粗略看了看，排班非常紧张，他们要在急诊发热门诊轮转，白班一个人，夜班一个人，他刚刚放松了两周，现在看这个排班觉得略微有些烦躁。他发了个收到回去，想把手机扔一边。谢晓东又发了消息过来提醒他，清北院区这边近期可能还要抽调人手去高新区定点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医院，前面已经志愿报过名了，谢晓东就报了名，很有可能这个月要抽调走，如果他调走，那么赵斌这个月就要接住上老总班。赵斌觉得这个提醒基本上就是通知了，他确实在群里看到过报名的事，但当时他还在隔离期，问过科室秘书，那边劝他最好暂时不要报名，等隔离期结束再说。不多久科室秘书也给他一个信息，还是说谢晓东可能要借调去定点医院的事情，让他做好心理准备，随时接班。